一线之隔，爱听不见也看不见，如何永远？怎能永远？你要的答案它不能见，感觉无以言传，只能意会，只要是喜欢，怎么机会。

多一粒钟声，琐碎的吻会不会再用相同的口吻？还记得我

让不成熟的都快快的成长，让成熟了的都统统的开放。这世界太快了，它总不宽容，让我们很尴尬。可又让我怎么能，可又让我怎么能，可又让我怎么能不做那些梦。 想你在每个季节转换中心情会

我喜欢听你说的每一句，我想你爱你，不管床不点 降生，与基因可以分解，再